写短看遍长街读繁华，白胡子老者泪目如花，一番寒暄附和于色无暇，忽然清风惹一池落花，三连知己皆半不中下，一时闹散本不想回家，星光散落老树的枝桠，马蹄浅浅落一身风沙，撑伞借落花，看那西风轻瘦马，睡梦为我一眼望穿流霞，公子是你吗？前面山山水人家，木叶拂一曲琵琶，我与提笔未入一幅画，佳人轻笑纳，撑伞借落花，看那西风轻瘦马，长街读繁华，白胡子老者泪目如花，一番寒暄附和于色无暇，忽然清风惹一池落花，三连知己皆半不中下，一时闹散本不想回家，星光散落老树的枝桠，马蹄浅浅落一身风沙，撑伞借落花，